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。 乘客纷纷一字排，八头探脑费一猜，东西南北车多少，不靠咱们这站台，坐不上我活该，愿知究竟几时来。有人说的真精确，0点之前总会开。这是启功写的一首词。这个词牌呢，您都熟悉，叫《鹧鸪天》。这个《鹧鸪天》呢，一共是55个字，比这个七律呀，就少一个字。7个字一句，7个字一句，7、8、56。您要看七律诗，都是56个字。那么这个《鹧鸪天》呢，跟七律就是差一个字，差的哪句上呢？差的第5句上。第5句啊，改成2个3字句。不是7字句吗？哎，这少一个字，改2个3字句，这就由七律啊变成了一个词牌，叫《鹧鸪天》。那么启功先生写的这首词啊，叫《乘公共交通车》，一共呢写了8段。刚才我念的这是其中的1段。一阙说乘客纷纷一字排，啊，车站这儿，公共汽车这儿哈，等车的乘客呀，一字排开，都站满了。八头探脑费一猜，大伙儿都跟着琢磨，八头探脑的等车，东西南北车多少，不靠咱们这站台。就是说来往的车辆很多，但都不是啊启功他们这些人要等的这趟车。坐不上我活该，说今儿我坐不上这趟车呀，我活该了。愿知究竟几时来，我到底我就想知道知道他什么时候这车能来，老不来车是怎么回事。站台上有一位说了，这位说的还真讲理，而且说的大伙也没有杠台。有人说的真精确，0点之前总会开。您呐甭着急，今儿晚上12点之前呢这车准来。这不废话吗？这不是。那位说等公交车至于这样吗？哎，您还别说，我小的时候北京那公交车有时候还真这样。那会儿那车那线啊也没有那么多。这首诗成诗呢也是在80年代。启功老先生那会儿呢虽然是教授，那也得天天坐公交车。确实等车呀是这样的状态。他底下接着说了，说远见车来一串帘，从头至尾距离宽，车门无数齐开闭， 百米飞奔去复还，原地站，靠标杆，手招口喊嗓音干，司机心思车门铁，手把轮盘眼望天。等了半天，这车呀还真等来了。可这一来就一大串，呵，这个现象啊，在当年北京人坐公交等公交，恐怕您都赶上过。不来是不来，一来一大串。他当初不知道堵到哪儿了，这车呀全赶在一块儿了。从头至尾距离宽，车门无数齐开闭，这车门一块全开。百米飞奔去复还是怎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呀，只有坐过公交等过公交的人您才有这经验。他因为这车门一块开，这人呢都不愿意上前面这两辆，前面这两辆人多挤，后边那几辆空，这人都往后跑。他由于车呢排成一大串，要车门无数齐开闭一块开门，所以这人呢离开车站往后飞跑，就为想上后边的车。可是百米飞奔去复还是怎么意思呢？到那儿感情啊，他不开门，你还得往回跑，原地站靠标杆，手招口喊嗓音干。你想让这个司机给你开门啊，司机就不开。那司机什么样呢？司机心似车门铁，心似铁，而且启功还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叫车门铁，就是他这个心的比车门上那铁还硬。手把轮盘眼望天，手扶着那轮盘呢，俩眼望天，就不给你开。所以车来了也上不去。底下呢倒是上去了，您听着啊，说这次车来更可愁，窗中人比站前愁，阶梯一漏刚伸脚，门扇双关已碰头，长叹息小够留，他车未补此车修，明朝试练飞毛腿，直马风轮任意游。车老来了更愁了，怎么这次车来更可愁，窗中人比站前熟，顺着那车窗往里一瞧，车上那人呐比站台上等的人还多还愁。阶梯一漏刚伸脚，那门一开呀，车里边那阶梯刚看见，往上一迈步，门扇双关已碰头，说上车上不去，这就关门了。长叹息小够留，小够留怎么意思？再等会儿吧，他车未补此车修，那辆车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呢，这辆车已经完了，上不去了。这个启功先生，您别看作词作诗净用俗语，但这里边也有点。这个李商隐呢在马尾这首里边曾经有一句啊，他生未补此生修，启功给改了，改成他车未补此车修，那辆车啊还没影呢，这辆车已经关了，上不去了，我不坐了。不坐怎么办呢？明朝试练飞毛腿，直马风轮任意游，从明儿开始我非得给自己练成飞毛腿，我跑着，我跑多快呢？我跑啊就跟那个直马啊，直马是谁啊？是戴宗，戴宗腿上绑着那是直马，假马吗？假马戴宗。风轮呢，这您就知道了，讹着呀。这个也有人管它叫哪吒的啊，过去老北京人呢或者我们说书的呢都管它叫讹着。哎，它有一风火轮，这风火轮都知道啊，快呀。所以启功拿自己呀、啊、比这个书上的人物，比水浒和西游记封神榜里边的戴宗和这哪吒。那么上了车里也不好受， 他说铁打车厢肉做身，上班散会最艰辛，有穷弹力无穷挤，一寸空间一寸金，头吕动手频身，可怜无补费精神，当时我是孙行者，变个驴皮影儿戏人。您瞧瞧，铁打的车厢啊，可我肉做身，我是肉的。上班和散会以后，坐这公交车最艰辛，上班散会最艰辛，有穷弹力无穷极。说这人弹力再好，但你受不了车上无穷的挤压之力。人都说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启功说一寸空间一寸金，能得一寸之地都是好的呀。头吕动手频伸，我这头啊晃半天，手也伸了半天，可怜无补费精神，根本让人挤得一动不动。当时我是孙行者，变个驴皮影戏人，我要孙猴能变，我就给自己变成驴皮影那样的人，就一片上车就不挨挤了。你说这坐车多辛苦，挤进车门永莫当，前呼后拥甚堂皇，身成板鸭干而扁，可惜无人下柱长，头尾欠四边厢，千冲万撞不曾伤，并非铁肋铜筋骨，匣里瓷瓶厚不囊。他说我挤进来了，挤进车门了，勇莫当啊，我够勇的了。而且呢，我一进来之后，我可了不起了，是前呼后拥甚堂皇啊，我想不让他们前呼后拥啊也不行了。给我挤成什么样的呢？启功说身成板鸭干而扁，他不是啊那个北京烤鸭店里的那个烤鸭，那个得拿气儿吹成小胖子鼓着，不是，就跟南京那个板鸭似的干而扁。可惜无人下柱长，但没人欣赏，头尾欠四边厢，千冲万撞不曾伤。哎，就这么挤我，这么撞我呀，我愣没受伤。因为什么呢？并非铁肋铜筋骨，倒不是我有啊铜筋铁骨，匣里瓷皮儿厚不囊，我穿的多穿的厚，这么着愣没把我挤伤了，这是侥幸。车站分明在路旁，车中腐背变城墙，心雄壮志钻空隙，舌壁唇焦喊借光，下不去莫慌张，再待两站又何妨，这回好比林中鸟，站坐翻帮杨四郎。你不是上来上不来吗？啊，你上来了你还下不去呢。说车站分明在路旁，我都到站了，我都看见那车站了，可是我下不去，为什么有城墙挡着呢？车中的腹背变城墙，别人的肚子和后脊那个把我牢牢的就困在车上了，跟城墙一样，车内腹背变城墙。那么心雄志壮钻空隙，舌壁唇焦喊借光，我呀想找个缝钻出去，可是钻不出去，没一位让的，喊的我呀啊口干舌燥的，我说劳驾借光，可谁都不让。为什么互相都挤着呢？谁也动不了，下不去了，下不去怎么办呢？那自己给自己解心宽吧，说下不去莫慌张，再待两站又何妨，不就是坐过站吗？那就在车上待着吧，好比那个没赶上车强啊，这回好比林中鸟，站坐翻帮杨四郎。那杨四郎不是有一句唱吗？啊，我好比笼中鸟，难以飞腾。那么，这个启功老先生就借助这个， 啊，说反正早晚呢，我有展翅飞腾的那一会儿，我现在就把这个公交车当作樊笼，好比是笼中之鸟。底下又说了，说入站之前几道门，前回经验要重温，谁知后面彪形汉直撞横冲往外奔，没有份儿，脚无根，四肢着地，眼全晕，行人问我寻何物，尽是先生看草根。好吗，下来了，这回刚才说上去下不来，这回啊倒是下来了，让给推下来了。入站之前呢，几道门好不容易在这车进站之前我挤到门这了，前回经验呢要重温，哎，上一回就没下来，这回呢我先到门这一开门我不就下去了，谁知后面彪形汉，我不知道哪位啊，您认识启功先生或者见过启老，小个儿啊，倒是不瘦，小胖子儿。年轻的时候呢，就脸呢有点圆，要不他那墓志铭里边说面微圆呢，哎，就是小圆脸儿，但是个儿确实矮，后边有一彪形大汉，估计就得有我这个儿啊。说书的王月波1.81米，200多斤，估计启功呢说的这彪形汉呢，就得跟我这块儿似的，直冲横撞往外奔。没有份儿，可是脚无根，四肢着地，眼全晕，应该是两只着地呀，俩腿着地呀，不计趴下了，四肢着地了。行人问我寻何物，尽是先生看草根。您过道台问我，您趴着您找什么呢？我跟您说嘛，您什么其实是找眼镜呢，那我这看草根呢，我这找草根呢。昨日墙边有站牌，今朝一向哪方哉？皱眉瞪眼搜寻遍，地北天南不易猜，开不走别徘徊，至多下站两相挨。居然到了新车站，火箭航天又一回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昨日墙边有站牌，昨天这站牌子还在这儿呢，今天找不着了，今朝银像哪方哉？今天不知道这站牌子挂哪去了。皱眉瞪眼搜寻遍，地北天南不易猜，我跟这附近转悠半天，找半天也没找着这车站牌子，那我也甭费劲了，开不走别徘徊，我别跟着谨慎着，我走，往下走吧。走着走着居然走到下一站那，发现了这车站牌子跑下一站去了，这两站呢搁一块儿。那么刚才投了七首啊，鹧鸪天说的那受的那个罪，接着来火箭航天又一回。我这坐车呀比坐火箭坐航天飞船还费劲呢，还有意思呢。哎呀，启功老先生是真有能耐，用大白话大俗话写了这么八阙鹧鸪天，叫什么呢？叫做乘公交汽车啊，乘公共交通车。这首词这八阙词啊，就仿佛是八幅漫画一样，把这个老先生坐公交车怎么不容易怎么辛苦啊，完全的展现在了大家的面前，也反映了当时的啊80年代北京的那个交通状况。那会儿呢倒是没有现在堵车，可是呢车少人多，骑自行车坐公交车上班的人呢比现在多得多，现在开车上班的人多。那么现在呢私家车多了，马路上呢拥挤了，公交车呀地铁呀 这个比80年代比我小的时候那是发达很多了，哎，路线也多了，车也多了。这种特别挤的现象啊，现在好像转移到地铁了。我坐地铁呢比较少，坐的时候呢也是错高峰出行，哎，老是10点以后我才坐地铁呢。据说早晨7、8点钟坐地铁的时候啊，您要不会点武术的话，您这地铁是坐不上了。啊，尤其有几站，啊，5号线的4号线，就是人最多的那几站，就跟啊启先生所形容的当年公交车上那样是一样一样的。底下的上不去呀，上边的还下不来。都有这样的感慨。当时我是孙行者，变个驴皮影戏人，恨不得把自己啊变成一张相片儿。哎，这个才好呢，才能够搭乘地铁呢。要我说，这个启功先生也有点先见之明。就是80年代写的这个词，到今天看竟然还不过时，还有点现实意义。如果这位老先生要活到今天，我就带着老先生啊再坐坐北京的地铁，哎，坐坐北京的新公交，恐怕老爷子呢又会有大作新篇。这首词啊，哩哩啦啦给您讲了半天，今天这段书的时间呢恐怕呢这也就快到了，可是呢咱们还得说，哎，接着说这段启功传。上回书给您说到于逊的父亲于嘉熙老先生在辅仁大学还教过秦汉史，但是这部讲稿啊可不是他做的。谁做的呢？是他儿子于逊写的。他呢也毫不避讳，在这个课堂上呢就公开说，说讲稿是小儿于逊所作。那么父亲讲这个儿子的讲稿，儿子给父亲写讲稿，这父子两个人呢都很自豪的。这在当时呢也传为了美谈。可惜呢于逊先生去世比较早，所以启功说呀，说如果于逊不是去世那么早的话，成就啊会更大。那么除了于逊呢和启功，周祖墨这里边呢还有一位柴德庚先生，也是四翰林之一。柴德庚先生呢还总提醒他们几位，淘气的时候呢千万别让老师老校长知道。他对这个陈老校长啊也很尊重很崇拜，哎，也很能博得陈老校长的喜欢。但是呢他就怕陈老校长的一指禅。那位说陈老校长会武术是怎么着，当初有个海灯法师会一指禅，陈老校长也会啊？不会。那么陈老校长的一指禅是怎么回事呢？柴德庚为什么又怕这一指禅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 听众朋友，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等待，那模糊的街。